好的，我们刚刚看到了，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盘点的中国原创大学生音乐榜的这样的一个榜单哈。 没错， 其实最近我们也是看到了太多有才华的哈，不仅能唱而且能写歌的一些， 羡慕嫉妒恨是不是？ 这句话就 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不用再解释了。 眼神中全是戏啊，没办法，掩饰不了。咱们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这位啊，依然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而且是个小鲜肉哈。 没错， 今天我们的海一帆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有请一帆给大家打个招呼。 有原创大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海一帆。 嗯，这个 一帆学什么专业的？我很好奇。 学的是涉外警务专业。 啊，涉外警务专业。 这个专业是就是跟什么有关？跟这个警务设计什么？还有那个 啊？不，涉是那个交涉的涉， 哦， 外是外国事务。 又孤陋寡闻了。 警是警察的警。要解释一下吗？ 我这个是充分暴露自己的无知。 充分暴露了你这个比较文艺 啊。 对，你看，其实今天我第一开始接触到一帆的时候，觉得这个小鲜肉啊，其实身上有一股正气。就是和公安大学那种感觉 很匹配，是不是？ 非常的匹配，我觉得也是。他所创作的歌曲肯定是跟个人的性格和特点也是完全相一致的，所以说今天他所原创的歌曲我们也是好好期待一下。 现在呢，我就特别想知道，哎，一名以后要成为公安干警的小鲜肉会原创出什么 样 的歌呢？ 对，非常的 好奇，快来听一下。 我们还是先通过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先通过一首歌的时间赶快来走进我们今天的我们的音乐的才子海一帆。好，我们的一帆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演唱区。好，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中国公安大学，其实我们都一直知道这是一个培养我们国家就是维护我们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未来的力量， 非常重要的一个。 是，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好奇，说今天他所翻唱的第一首歌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接下来还是一起来聆听一下一帆的声音。 一帆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改变和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新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改变和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会看出爱你的那面，新时代的改变和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 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改变和你演出的我掩饰而表演，别避免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 哇哦，我觉得这跟我们想象中的一般的唱歌的感觉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是吧？ 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刚才说了一个正义凛然，但是还有一个感觉， 正义凛然的唱是吗？ 对，其实一帆你有没有感觉他身上有一种就是刚刚进入到大学的那种，就是有一种 稚气未脱的感觉。 对对， 是吗？ 羞涩的感觉和稚气未脱。他第一首歌曲的确他一爆发的时候，副歌的部分一爆发，我觉得 震撼到你了。 哦，这个气息量包括这个爆发力的确是很棒的。 那么在这个火星上呢，看到啊，为什么一帆来了以后我们这个送小礼物的人都这么多哈，我好不平衡啊。为什么？你看啊，这个南宫啊，清新boy 啊，还有这个燕燕，还有梦幻， 是不是清一色都是女生？ 嗯，男生也有，还有晶晶豆豆都送上的棉花糖、小火星，还有爱你。哎，这个人是谁？送爱你的人是谁？ 对，看来是有故事哈。今天第一首歌曲就已经征服了很多人的这个心里哈。 没错， 估计接下来的我们一帆还要介绍一下，而且演唱一下他的原创歌曲。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环节也是同样值得期待。接下来我们的魔音手马上派送。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每天晚上的18点为你准时呈现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嗯，今天我们的先声夺人板块已经展示了今天的我们的音乐才子海 一 帆的 一展歌喉啊，很不错， 对，爆发力十足。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魔音秀板块也是看到这个小哥哥背后有哪些音乐的不同的方面。 嗯， 对， 刚才其实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一帆哈，就是第一次来电台唱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感觉稍微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啊，我们没有发现啊。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有点冒汗的这个额头能看得出来，还是有点热。 今天我们直播间很热，32度已经看到了。 对，有点热。一会儿你可以把外套稍微脱一下，因为我们室内的确这个灯光为了说显示这个主持人和嘉宾比较好看，这个灯光搞得比较亮哈。但是我们今天确实第一首歌曲，你确实征服了我们的耳朵，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来，我们还是想要了解一下，你现在是上大几了？ 嗯，现在在读大二。 在读大二了， 对对对， 现在学习压力大不大？就是和你的这个音乐创作呀，还有演唱，就是这个 会有冲突吗？ 会有冲突吗？ 冲突比较小，基本上创作就是在那个课余时间创作比较多。 哇，是怎么接触到这个原创歌曲的？ 就是如果说就是专门学习的话，也没有学习过，就是可能从小的时候学习吉他开始，然后就比较喜欢音乐， 嗯， 然后就平时。可能临时课余的时候，可能在某一瞬间可能会想到 有些灵感， 对对对，有些灵感，就想到一个调子就觉得比较好听，然后就拿个吉他弹一弹。 你看看人家，就是我觉得每一次来，我跟曼宁心里就是 心生羡慕啊， 真的是。 每次都要问是怎么接触到的，其实潜台词就是我们也想接触一下。 对，人家所有人的回答就说：“哎呀，其实我们都是就是 偶 然的， 对， 不是刻意的。”然后每次 光乍现就会了， 是又心灰意冷了，突然对自己的写歌的这个事业， 你放心吧，你放心，你没有救了，我还有一点。 那你这句话不要，咱俩不要立， 不应该立是吧？ 对对对，不要立 flag。是，我觉得这个接触可能是偶然的，那是在写歌的过程。现在写了多少首歌了？现在 写了可能大概三四首歌，但是真正在那个发布的只有一首，就是JN1028在网易云 QQ 音乐发布的有。 哎，他刚才提到了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咱们是不是先要听一下，看一下这 MV， 先看看我们今天一帆他的具体的这个作品是如何的，我们再来看看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来。哎，这个是有故事情节在里面的。 嗯，没错。看来不仅能写能唱，还会演。好，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上课的画面了。 哎、 嗯。 习惯叫他母校，转眼间一闭眼一眼，我们已经分别365天，那个我们共同的那个家，就是回不去的1028。我们舍不得分别，也舍不得离开，却满怀着期待。我们无法忘怀的那个年代，在心里仿佛卡在。 我们守护那天空，还以为这云彩躺在草上发呆，目光一直徘徊，轻松年代深藏在为着云彩躺在草上发呆，目光一直徘徊，青葱年代深藏在脑海，我明白。 总是无法忘记日夜奋斗的教室里那个埋头苦读的你，也无法忘记3年的食堂里那咖喱饭和叶饼，在无数个疲惫的夜里那个抬头仰望星空的自己，心中虽然充满孤寂，不知道理想它在何地，无所谓继续带着伤疤前进，无 数个夜晚，想要放弃暂定，而今还是来个 fighting， 人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有了存在的意义。 现在画面又回到了一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被这个闹钟叫醒的这样一个画面， 好像是做了一个梦一样。 对，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怀念非常珍惜的高中的 青春梦啊，哎呦 时代。嗯，看来又这个 MV， 我咱们是现在没有看到字幕哈，但其实我觉得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这个 MV 的确是凝聚了一番太多的心血和智慧，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成功的一个作品了。 没错， 不仅说自己歌是作词 作 曲 作曲，连 MV 的导演都是一番自己 是吧、 嗯、 没错，连拍摄都要加入其中，我觉得就完全算是一个自己 全能 专属的作品。 嗯，那这个作品就是一经发布之后受到哪些成绩，你给大家稍微的炫耀炫耀呗。 就是说特别大的成绩吧也没有什么，就是当这个歌曲发布的时候吧，然后就一天之内基本上感觉所有朋友圈都在 刷屏 、然后包括发布到那个秒拍上的视频，好像发布了五天有150,000的点击量。 哇、那你有没有走在比如说走在学校里面突然听到旁边有个人在唱 这 首歌、有没有 啊 有有有 哇、哎，我觉得这样很有成就感，哎，就我写的歌然后被旁边的人一直在传唱， 而且是自己的校友在自己的高中的学校里面、我觉得这样的话一种感觉肯定是更加奇妙的，很少有人经历过，真的。哎，刚才一帆我问他一个问题，说这个作品应该说是传唱度或者说这个普及率稍微高一点点哈、是比较受欢迎的一首作品，那究竟是不是你的第一首作品呢？这个是不是第一个作品？ 这个理论上说并不是第一首。 你看一说理论上我就知道不是。那第一首是一首什么样的有故事的作品呢？ 第一首就是也不算是就是完整的一首歌，也没有加编曲了什么的、就是自己当时就是因为一直暗恋一个女孩嘛，然后当时就给她写了一首歌。 那是上高中的时候吗？ 对，上高中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很多来到我们今天就是那个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各位朋友哈，就是原创音乐榜的各位小伙伴们哈、他们其实很多人在写第一首歌的时候都是因为多多少少因为一些情感。 没错、这个反而会激发人的一种创作的这种对 嗯，我觉得今天还是既然说啊，我们要盘点那些原创的歌曲，那今天就好好展示一下 第一首，第一首歌， 觉得满意的几句给我们唱一唱， 嗯， 好不好？ 好的。 感觉有点纠结呢。 就是那个歌词我就不唱了 啊。 那你要唱什么呢？ 我就唱一下那个大概的那个调吧。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伊凡现在脸都红了。 哎呦， 来来吧，收台。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希望那个人就是你，我爱你。 你看自己说着不唱最后还是唱了。 哎，是不是这个可以随便填词啊，在前面就是 满宁要争 下版权，是不是暗恋下一个的时候然后你把这首歌给我，然后我写一个别的词儿唱给别人听。 哎，你看这个旋律，你是在高中时候写的吗？这首歌是 啊，对对对。 哎，我一听就很校园，有一点那种就是不像什么 人家现在写也很校园，又不像你。 哎呀，我也是在校园里面反而是你没有什么资格说。 好好，我们换下一个话题哈，不聊了。 好，今天这个 输了。 我觉得一二首歌的确是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阳光，都很校园，就是一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就想到了自己在读高中读这个大学的时光、 那些时光。 对，曼宁那也是6年前的事儿了，对不对？ 老是这样说，我还要摔桌子走人了。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还有好听的歌要等着呢。 哎，这个还是很期待的。哎， 是，刚刚我们推荐了两首，这个是我们今天一帆的重头戏，是我们的原创音乐。我们的确听到了一帆身上那种阳光的啊，就是校园的那种感觉。 嗯， 那么接下来还要给我们推荐几首歌，就是你的私房歌单，你平时会听哪些歌，或者说哪些歌会激发你的创作灵感。今天有哪些歌给我们推荐呢？ 今天呢，我主要是想推荐两首歌。 嗯， 一个歌是那个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我的天空。 哦，对。嗯，还有一首歌，也是这个歌也是很具有那个校园风格。 嗯 啊，然后第二首歌呢，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 依然校园 啊。对， 我们今天把校园风进行到底， 校园风的一番是吧？ 是。我们接下来还是先来聆听一下今天我们的一番给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南征北战，《 我的 天 空》。 熟悉的旋律一开始，我想起了我的高考时代。 好了，你们两个人不要再秀自己的优越感了，真的是特别烦。 一会儿具体聊了。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到高处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张开的翅膀，热烈的火在懵懂中凶猛的燃烧，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这过程很美，尽管有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过，尽管来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 我 前 进，所有的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 哇哦，这首歌简直燃爆了哈！这是我艺考的时候的，就是让我整个人清醒，非常有斗志的一首歌曲。就是刚才我跟一帆说，这首歌是那个《青春派》这部青春电影的这个主题曲。 对对对， 这部电影我已经看了，循环看了十几遍了。 我也差不多。 我想说，我没看过，你们会不会瞧不起我？ 不会不会，顶多就是觉得这 有 代沟，这个 没法聊了是吗？ 对，曼宁就不要加入了。 不要把我撇开啊！ 你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触？ 就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脑海中就想到那个《青春派》那个画面，然后。再一次就联想到我的高中， 嗯， 然后就想高中同学在一起打打闹闹，然后还会想起就是我们当时拍那些，就是拍这个 MV 当时经历的那些，就是挺搞笑也挺困难的一些事情。 嗯，那的确是拍这个 MV， 因为是一群不太专业，可能说前期还没有什么太多准备和经历的一些这个大学生， 就凭着自己的热情 是吧， 凭着一腔热血拍出了一个非常燃的非常校园风的一首非常成熟的 MV， 我觉得这首歌也的确是能够感染很多人。那其实哎，你有没有说我们刚才听到你两首原创音乐都是那种相对来说偏温和一点， 没错， 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一种就是想法，最近有没有一种冲动说要创一个跟这个青春派的这个主题曲一样 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 有其实一直有这个想法，就是创作一首就是有摇滚风格的那种。 嗯嗯，那最近 摇滚风有吗？ 已经列上计划了吗？ 最近在 列上计划了，但是还没有开始。 灵感可能还稍微的来，就差那一丢丢。 对对对。 没有，今天跟你聊完，也许回去就有了灵感，是吗？ 为什么跟我聊了之后就有灵感了？ 你不觉得你？ 因为我的傻吗？因为我的这个单纯啊，可能更像高中年的。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啊。 好，我们还有第二首歌，第二首歌也是跟一帆可能平时创作的歌曲稍微的风格也不太一样，因为接下来这首《杨洋的微微一笑》呢，是偏向于甜糯浪漫的那种感觉。对，也是一首非常好听非常就是动感的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还是来欣赏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一帆推荐的第二首单曲来自于杨洋，微微一笑很倾城。 雨水滴在我的外套，思念浸透我的衣角，你给的暗号微微一笑出现的刚刚好，擦肩而过你的发梢，像是春风吹绿青草，浪漫在发酵，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带你到天涯海角，听你的心跳，想给你一个拥抱，让全世界知道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 好的，一首非常浪漫的，依然是校园风的《微微一笑很倾城》，确实让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并没有什么恋爱的高中年代， 听到了一丝苦涩哈，怎么回事？但是在我们这个火星直播上面还是特别的热闹，说哎，这是清新不爱我们的老粉丝了，说这是活力982呢，是我们用双手建立的第二个温馨的家，哇，评价好高啊！还有这个南宫哈、啊、又送上了他的小礼物，还有清新不爱也送上了，还有谁呢？哦，哇哇哇！你们怎么刷了这么多？基本上都是你们俩刷的礼物，还有圆圆也送上了小礼物， 一直在刷礼物。 对，还有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 对，再次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呈现的挑战新歌声。当然，我们在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以及我们的火星直播上，都在随时的直播， 都可以看到， 欢迎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 没错。 今天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继续来聆听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才子，我们的我们一帆的。他的歌曲的 演唱和他的故事。 好的，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挑战新歌声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我们的音乐才子海一帆带来这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我特别想问一下一帆。 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就是表演的歌曲 啊，还是有故事的、 哦、还是有故事哈。看来确实说这个板块这首歌的确都是 选的没错、 对，我们还是先来聆听，再来说说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说委屈我会伤心， 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点为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点为情不自禁，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点为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我竟然又会遇见你，我真的真的不愿意就这样陷入爱的陷阱，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点为情不自禁，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点为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打call 打电话 打长途电话、啊、 很棒棒啊， 哎呦妈呀，这是歌，我觉得也是今天所有的歌都是青春 特别的感染人， 对，这首歌依然是带着那种比较活跃一点的比较这个清新一点的节奏，稍微的轻快一点的感觉，嗯，我觉得一帆的这个感觉加上这首歌给人的感觉确实是非常的青春无敌， 怎么感觉好像回到了夏天呢、嗯、 但咱们仨都热成这样的确挺像夏天的、 哎、不能回到夏天也不行了是吧其实我这首歌呢我也有一个故事、嗯、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就是人家表白，就是有一个那个时候应该是诗歌吧，在楼下弹着一把吉他，然后摆了好多蜡烛、就在唱的是这首歌，然后表白的是我的同学并不是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对这首歌的印象特别深， 就是感觉是一个浪漫的代表， 对 对不对那你今天刚才说了说这是你第一次演唱的歌曲，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对对对，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当时主要也没有用伴奏，当时也是弹了一把吉他， 哇也是， 然后当时是在初中的时候，对，当时学校里边有一个校园艺术节，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在学校里边表演， 嗯， 然后当时那个表演的环境设施也特别的简陋， 嗯，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舞台、 嗯、 就是学校租了一辆车，就是那种 在车棚里面那种是吗？ 对对对，不是在车棚、 啊、 就是租了一辆那种表演的车 啊， 那种表演的车，然后就在那个车上， 哎，那当时的你的同学你的那些观众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是不是一听你的歌都沸腾了？ 嗯， 挺好的，反正 他比较谦虚。 这么一说，那应该就是很好了。 对，确实很好了。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是不是大家也开始疯狂起来了？ 是一直不停的打电话， 一直在打电话啊、哦。嗯，看来礼物也是一波又一波。看来今天啊，一番的原创歌曲，对，包括翻唱都是非常成功的哈。你最近有什么创作的一些新的想法？有没有？给我们介绍一下。 有的就是最近想就是换一种风格 啊， 就是感觉之因为我 尝试新的了。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就是创作的就是一直特别抒情， 嗯， 然后所以说想弄得嗨一点的那种。 对，刚才咱们说了嘛，说那个就是我的天空那种感觉的，可能还是青春的热血 一些的。 对， 嗯，那么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还是想听以后一帆的新歌呢，也欢迎一帆经常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没错。 那么后面呢，您将会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 嗯，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嗯，最后把一首依然充满校园风的《不说再见》送给大家，我们下次再见了，拜 拜， 拜拜。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相约伴娘伴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寂寞，只。